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在2015年，也是中英的交流年当中，有一部叫做《战马》的话剧哈，曾经登上过中国的舞台，而且反响非常的强烈哈。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就跟《战马》的作者有关。《战马》的作者呢，就是莫波格，也是一位英国非常著名的一位童书作家哈。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他所带来的这部畅销的6本。作品叫做麦克莫波格作品。首先我们请出这部作品的编辑张丽娜，欢迎丽娜。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丽娜来跟我们聊聊哈，这个麦克莫波格可能大家对于他不是很熟悉，因为毕竟他是一个英国的作者哈，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来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作者。他是一位著名的英国作家，应该说是英语系国家最受欢迎的一位童书和青春文学作家。他获英国桂冠童书作家称号，那这个称号已经是英国童书作家的至高荣誉。 对。 他呢是1943年出生在英国，出生于一个文艺世家。他小时候呢，母亲很喜欢给他讲故事，所以呢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播下了文学的种子。莫波格是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拿到了英语和法语的文学学位之后，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他的这第一份工作就跟孩子有关。 对， 就是在一所小学当老师。在这所小学当老师的过程中，他发现他特别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他觉得故事似乎对孩子有一种魔力，对他自己也有一种魔力。所以呢，在他的小学教职生涯里，他每天都在给孩子们说故事，然后就发掘了自己说故事的才艺以及写故事的天赋。凡是听过他现场说故事的人都会同意，他入木三分的演技和精准的用字能够把每个故事都说活了起来。 就是说莫波格他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啊。 对对对， 而且他所讲的故事跟别人不一样，特别有吸引力，尤其是小朋友听到之后会觉得特别入迷，是吧？ 对对。那个英国卫报曾经对他有一句评论说，只要你读到麦克莫波格任何一本书的第一句话，你立刻就会明白你遇上的是一个天生的故事大师。 就是一个故事大王。 对， 就像我们小时候看过的那个安徒生童话的感觉哈，就是当我们翻开那个安徒生童话的第一眼看到它的内行字，就会觉得啊，这个故事一定特别有意思，我很想去读它。 对对对， 因为他是也会特别会讲故事的一个人。 对对对。他就是通过讲故事呢，然后他就开始踏入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31岁出版第一本儿童小说，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版了100余部儿童文学作品，而且几乎本本畅销，并曾获无数大奖。包括英国惠特布莱特童书奖、英国聪明豆童书奖，甚至还有就是英国小读者 自主票选的蓝彼得童书奖和红房子童书奖。 嗯， 可见他是不仅在这个就是小孩心目中，好在这个评论界他也是都获得了认可的。 嗯 嗯 嗯， 然后他的图书被翻译成了很多种文字，广泛传播，并且有很多作品被翻拍成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等， 包括我们特别刚刚熟悉的这个《战马》。 对对对对，《战马》呢，不仅被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改编成电影，并且入围了那个奥斯卡最佳电影。 哇！ 而且他的舞台剧，就是后来改编成的这个舞台剧，已经被誉为英国国宝级的舞台剧。 嗯，所以我特别迫不及待的想要给大家推荐哈，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六本麦克莫伯格的作品哈，应该说这是一套作品是吧？ 对， 嗯， 六本。 对，咱们来详细的讲一讲哈，到底这六本书写了什么哈？为什么这个莫伯格他来讲故事会讲的跟别人不一样，会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到底他吸引人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哈？咱们丽娜向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哈。首先是第一本书哈，第一本书是莫扎特问题之谜哈，就是讲的这个莫扎特大家都很熟悉哈，这是音乐家哈，那到底这本书为什么叫莫扎特问题之谜呢？咱们来解答一下啊。 对，他的书名本身就是一个谜。我来讲一下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首先它结构就很有趣，它是故事里边套故事这种。故事一开始的讲述者是一位记者，他即将去采访一位就是在全世界闻名的大名鼎鼎的音乐家。他去采访之前呢，他的上司就千叮咛万嘱咐，你千万不要向这位音乐家提问莫扎特问题。 就是说不能向他提问莫扎特。 对对对。其实呢，就是因为这位音乐家在他整个的演奏生涯中，他从来不演奏莫扎特的音乐。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然后他呢对这件事也是讳莫如深。所以渐渐就成了一个禁忌问题一样。而这个要去采访他的这个记者呢，初出茅庐，他还真不知道这个莫扎特问题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不但是这个读者心里有一个疑问，这个记者也是有这个疑问的。然后呢，他去采访的时候，他运气还是很好的。这个音乐家这个时候已经决定向世人吐露他的这个 心声， 对 他的秘密哈，多年内心深藏的秘密哈。 对。接下来呢，这个故事的讲述者就换成了这位音乐家。这位音乐家说这个故事呢，他的这个秘密呢要从他父亲讲起。他的父亲生活在威尼斯，是一个理发师，同时也是一个小提琴手。他妈妈总是这么告诉他，但是他从来没有见他爸爸拉过小提琴。他就问他妈妈，那我怎么没见他拉过小提琴呢？他妈妈这个时候就经常会还掉几滴眼泪。然后说这个问题你要去问爸爸，而他爸爸总是会各种就糊弄过去了。 就是很敷衍的，就没有跟他说为什么不能说这个事儿。 对。那这个音乐家叫保罗哈，他就凭当时他是个小孩嘛，他就凭着小孩子的直觉，他觉得爸爸妈妈一定藏着什么秘密。 对。 但是他觉得从他爸爸那儿入手不行，他就决定还是从妈妈那儿入手。果然呢，他妈妈后来就禁不住他，总是问来问去问来问去，就做出了让步，就说我给你看一下那把小提琴，但是你要答应我，从此以后你不要问这个问题，而且不能让你爸爸知道我给你看了这把琴。然后他就同意了。特别奇妙的是，他第一次抚摸那把小提琴，那把小提琴是他妈妈从他们家大衣柜上边，很高的那大衣柜上面，而且是用毯子包裹的严严实实，他拿下来打开给他看，他就觉得他第一次摸小提琴，他立刻就觉得特别入迷，他觉得他特别想让这把小提琴发出那种美妙的旋律，所以说这个可能有这种天分在里边，确实。 对，他可能也是当他看到小提琴的那一瞬间，可能也是被他的这种魅力所吸引。 对对对对。然后但是他妈妈就立刻就把这把琴又放回去了，而且说你得当从来没有见过这把琴，就当没这回事儿。然后他因为 跟他妈妈承诺过了嘛，所以他就没有再跟他爸爸提这件事儿。但是他心里就埋下了一个种子，他觉得他特别想去拉小提琴。 嗯， 然后很巧有一天他就在街头遇到了一位街头艺人， 嗯， 在拉小提琴，是一个老人叫本杰明。那个老人拉的琴就非常打动他，所以他就每天都去听，每天都去听。后来他们两个就 成了朋友了， 成了朋友，忘年交、 嗯。 然后呢，这个老人就开始教他拉琴，嗯，直到他学了半年琴吧，都差不多。有一天，这个老人就说：“很奇怪，我觉得你拉琴的样子让我想起一个人，是好多年前我认识的一个人，当时他是我们交响乐团里最年轻的一位小提琴手。 嗯，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你特别像他，他叫吉诺。 哦” 然后这个保罗就说：“我爸爸就叫吉诺呀。 哦”就是他的父亲，其实是。 对，他说：“您会不会认识的那个就是我爸爸呢？” 嗯。 然后这个老人就说：“哦，不太可能，他应该不在人世了。” 嗯。 说不大可能。然后不过他说：“话说回来，也说不好。不过呢，我觉得我也确实应该去见一见你爸爸妈妈了，因为你在我这儿学了这么久的琴、 嗯， 我觉得应该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位很优秀的小提琴手，是一个可塑之才。对对对、 嗯， 我觉得应该告诉你，应该去告诉你爸爸妈妈了。然后这个保罗就很惊慌说：“其实我来学琴，我爸爸妈妈并 不 知道， 知道 对、我是瞒着他们的。” 对。 然后老人就建议他：“你应该去告诉他们， 嗯、 并且说我可以陪着你去。” 结果就见到了他的父母。 对。 那一瞬间，可能就发现他就是。当年的那个特别年轻的小提琴手， 然后他们三个人就抱在一起，又是哭又是笑。然后接下来呢，这三个人、 还有接下来，这故事还没结束。 这三个人跟他讲了一个令他非常非常震惊的一个事、 嗯， 就是他们当年的这个故事。其实他们三个人都是犹太人，他们曾经在同一个集中营， 纳粹集中营。 对，然后。当时集中营的那个党卫队就在这些集中营的囚犯里面挑选，说你们谁会演奏乐器，是专业的演奏者，就把这些人组成了一个交响乐团。 嗯，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演奏 乐器， 对、为什么要这样拉给谁听，但是他们都不敢问，因为在 对那样一个环境下保住性命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是最最重要的。所以呢，他们就每天那个排练，然后开始呢是给一些军官演奏，然后后来他们虽然能够保住性命，虽然觉得还是很幸运，但是他们每天都被一种罪恶感给侵蚀着，因为他们的同胞每天在饿肚子， 嗯， 他们却能吃东西， 嗯， 他们的同胞每天可能被送到了毒气室，而他们却存活了下来。 嗯， 他们每天就是在一种很挣扎的这种心理中，嗯，直到后来他们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秘密。原来他们组成这个乐团的一个就是这个纳粹的他们的一个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安抚新进来的这些犹太人，让他们以为这是一个很祥和的环境， 嗯， 让他们能够安安静静地排着队进入那个毒气室。当他们发现这个秘密之后，他们就更觉得就是内心的那种挣扎和那种罪恶感特别特别的强烈。所以后来他们还是很幸运，就等到了解救的一天，把他们解救出来的一天。然后这个保罗的爸爸就当时就把他的琴给砸掉了， 嗯， 说以后再也不会演奏音乐了。而他妈妈呢，觉得说，这个小提琴是，对，他妈妈是跟他爸爸就是在那个交响乐团认识的，并且萌发了爱情。他妈妈认为，这个小提琴是陪伴我度过了这么一段特别特别艰难、特别特别地狱一样的这种生活， 对，这种生活和这种 他觉得音乐是、对，音乐是拯救我，能够让我。 继续存活下去的勇气， 对对对，一个力量、 嗯、 所以他妈妈就保留了他的小提琴，所以那把小提琴其实是他妈妈的、 嗯、 然后他爸爸他们把这个故事讲完之后，他爸爸就说我可以同意你去练琴，我可以同意你、去 就是走这个音乐的道路，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就是你不能演奏莫扎特的音乐，因为他们在集中营里演奏的大多都是莫扎特的音乐，是一些很欢快的曲子。 但是其实这是一份特别痛苦的记忆。 对，他说在我有生之年你不要演奏。 嗯， 而这个记者去采访这个保罗的时候，正好他父亲已经去世两周了，他就决定说出 这个 秘密 公开。 对对，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故事哈，好像不仅仅是一个童话故事那么简单哈。咱们这六本书是不是都是这样的风格呢？ 是。为什么我们这套书当时起了一个系列名叫现实题莫泊格现实题材儿童小说系列。 对， 对，因为这六本书也是我们选出来的，从莫泊格的作品中。莫泊格呢主要有两类作品吧，一类是就是动物小说，因为他和他妻子一起经营着一个应该不是一个，他们经营主持了一个城市儿童下农场的计划，就是经营了一些慈善农场，就是让城市的孩 子 能够到农村去体验，到这个牧场去体验乡村生活，所以他们经常就跟孩子和这些牧场的动物打交道，所以他有一很大一部分作品是动物小说。然后还有一类作品就是类似于我刚才讲的这本 现实题材的 之谜，对，还有战马这类的都是现实题材的这个作品。 咱们可以快速的说说，比如说刚刚聊到第一本就是莫扎特问题之谜，后面的这五本大概都有哪些内容，讲了些什么样的故事。 好，那我再讲比如说这里边有一本半面人，半面人它聚焦的是二战老兵。对，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就是这个主人公也是一个小孩，是叫小麦克，他外公是一个就是面部残缺和手有残缺的一个这么一个人。他外公很少来他们家，每次来他们家就是他都不怎么敢去盯着他外公的脸看，而且他外公也是沉默寡言的，他就觉得他外公一定有一个也是一定有什么秘密，但是他外公都不怎么跟他讲。然后他后来就是度暑假什么的就去他外公生活的地方，慢慢了解到他外公的就是秘密。原来他外公是在二战时被烧伤，他对对对， 有这样的一段特别惨痛的经历。 然后这种一个是他生理上的这种烧伤，一个是他烧伤之后带给他心理上的一种有一种也不能说扭曲吧，就是当他战后他被就是伤好之后回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他的妻子就是包括外界对他，因为他显得像一个怪物一样，就很难接受他，他的妻子也是很难面对他。那么他怎么融入就是战后的这个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这个就探讨了这个问题。 这个还是真的很现实的这个题材哈，全都是跟历史事件相关。还有什么？ 还有跟环保题材相关的，比如遇见大鲸鱼。遇见大鲸鱼呢其实是莫泊格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改编的，其实他很多这类的故事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这本书我觉得你看一看封面就是特别吸引我。这是一条鲸鱼是吧，它的眼睛特别锃光瓦亮的那个，就是闪闪发光的眼睛，好像有点像在流泪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而且是跟封面上这个小男孩在交流，有情感的交流。 一个小男孩抱着一个鲸鱼， 对， 然后看到他的眼睛，两个人在对视，然后这个时候鲸鱼的眼睛是噙着泪光的哈。 对对， 这个 小主人公也叫麦克，就是作者， 对对对， 作者的 名字， 对对。然后他是早上呢，在那个泰晤士河旁边，他去观鸟，他其实很喜欢看鸟儿，但是他发现好像有一头鲨鱼一样的过来了，后来他发现是一头鲸鱼，一头平鼻鲸。 平鼻鲸， 对对对。 但这个鲸鱼我好像曾经在网上见听过它的传说，是不是在英国，是在哪儿，泰晤士河旁边是吧？ 对对对， 就是发现的一条大鲸鱼。 对对，这个真实的事件是 大概十年前， 嗯， 就是在那个泰晤士河旁边，就是有一头屏蔽鲸， 嗯， 搁浅， 嗯， 当时就是伦敦市民和几乎全世界的媒体和人都在关注这个事情， 嗯， 然后他们派出了那个搜就是救援艇去救这个屏蔽鲸，因为它搁浅之后，它的体重很大 很 重，很 笨， 对。 嗯， 如果搁浅时间久了，它会压迫它的内脏，它会有生命危险， 哦， 所以他们就派出救援艇去救它，但是，把它给就是 用轮船运到海的中央是吗？ 想把它拉到 深 海 里， 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还是死掉了。 哦， 对，然后穆伯格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事件，他改编了这个鲸鱼呢。他是历尽千辛万苦，他就是来找一个小孩儿。 嗯， 他是带着他爷爷的嘱托，带着同族的希望， 嗯， 要来找一个小孩儿，告诉小孩儿，什么呢？就是你们人类在破坏大海， 嗯， 在破坏环境。我爷爷说， 嗯， 我爷爷说我一定要找一个小孩儿，告诉这个小孩，因为他们觉得孩子是能够倾听的，孩子是有力量去改变这个现状的，他们觉得成人可能已经麻木了， 嗯， 所以这个鲸鱼过来是发出他们的呐喊， 嗯， 对，但是他跟这个麦克交流完之后，他回航的过程中也是就死掉了。 嗯， 嗯，这个故事就是有点亦真亦幻的，有幻想的成分在里边，这个鲸鱼是能够跟这个小麦克交流的。 嗯， 嗯， 哦，那就其实这个也特别有深意哈，就是让孩子们懂得怎么样去保护环境，倡导环保哈。 对对对， 嗯， 所以我前几天在看那个周星驰的美人鱼的时候 啊， 哦，然后那个美人鱼珊珊就对邓超演的那个富豪就说，假如地球上连一滴干净的水、一口干净的空气都没有了，那么挣再多的钱 有什么用呢？ 对对对， 嗯，他也买不来， 还是死路一条。 对， 我当时看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们这个故事中的，对，这个大鲸鱼也是发出了这样的呐喊。嗯，对， 嗯，还有什么？嗯，还有什么主题的哈？我看归乡， 对， 第94日风筝啊，归乡。 对，归乡其实也是跟环保有关的。 哦， 对，归乡呢是，里边的这个小主人公，就是在他们村子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有一片湿地，湿地那里生活着一个，一个太太。 嗯， 她就是终日和小，她养着小毛驴呀、狗狗呀、母鸡呀，就是那种田园生活。嗯，然后她就跟这个，太太也是像万年交一样，他经常过去玩， 嗯，对。 但是有一天他们收到一个消息，就是， 嗯， 就是政府计划在这里建一座核电站，而且他们选址就是这片湿地。 咱们今天的节目应该说聊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没有聊够。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童书这一块可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平常介绍的很少，但是一介绍起来会发现其中大有天地哈。确实，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也是我们的希望哈。我们的小朋友们和我们的家长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作品，优秀的作品，能够共同进步，共同成长。好，谢谢丽娜。 嗯，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南，一路向南，南方，大海的方向。南，一直向南，南方，花开的地方。你曾对我说，南方有你的故乡，那里没有雾霾，那里有鸟语花香。回家的路就在南方，你不会再

北京市。